经爱我，那是当我真正爱过他以后，现在我才知道当初你有多难过。谢谢你曾经缺乏温暖，太虚。

就不能忘怀的一些东西，难平难息。 你就这样离开我，